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十善业道经》第七面倒数第二行。佛慈龙王，热力妄语，即得八种天俗赞法，何等为八？一口常清净，发优波化相。我们一句一句的看啊。这个现在世间呢，有不少人相信科学，对于宗教里面所讲的鬼神呢，大概都很难接受啊，而一致的否定。那么我们这个经上面，佛是对龙王说的，那这个话能相信吗？啊，龙王究竟在哪里呢？啊，所以我们要懂得佛说法的善巧。佛所说的每一句、每一个字，都含着无量意。啊，问题呢，我们要会解释。这部经一开端写得很清楚，是在娑婆罗龙宫里面讲的。啊，所以有人问我，这个娑婆罗龙宫究竟是在哪里？我告诉他，就是我们现前的社会。娑婆罗是梵语，翻成中文的意思叫咸水海。我们大海，海水都是咸的，那海水好不好吃呢？你们有没有尝过海水的味道？苦涩呀，不能喝。这是形容什么？苦海。我们这个世间是苦海啊！龙代表什么呢？这在佛法里面讲的非常非常之多。龙代表变化，我们这个世间人情事理呀，变幻无常啊。龙是个善变的，取这个意思。我们生活在这个苦难的社会当中，这个就是娑婆罗龙啊。王是什么呢？各行各业的领导人，这是王啊，不一定是指国王啊。你这个公司老板，你这个公司是王啊。你一个家庭家长的时候，一家都听你的，你是家里的王啊。各个行业领导人称为王，龙王就指这个。所以这个说法叫你立刻想起来，这个社会变化多端，这世间是苦海。你想想看，这个味道多足。要是喊着某一个帝王，某一个长者居士来给他说法，就没有这么多广泛的意趣在里头了。这个是佛说法的善巧方便。那我们再问一问，这龙真的有吗？天龙八部真的有吗？跟说真有，它是在另一个 维持的空间，我们见不到。佛有能力突破一切不同的空间，所以佛说法他眼睛里看到的那是广大的听众啊，各个不同维次空间众生都有啊，我们人看不到啊。所以等你的境界提升了，你能突破几个空间了，那这个解释就另一种说法了。另外一种解释我们才知道，所以佛以一因而说法了，众生随类过得解。所以一切众生听佛说法都得利益。那么我们住在三度空间，没有能力突破四度以上空间的，那么这个解释一点都不错。所以娑婆罗比喻我们这个世间是个苦海。龙王在这个社会变化多端的社会里面，各国阶层领导人，那么佛教给我们真实的善法，你看那个果报多殊胜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那果报多殊胜。如果你要违背了，不但这些殊胜果报没有，带来的是灾难啊。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，只要你细心去观察，都在造十恶业。谁将十恶业做得广，做得大，这个人是英雄，被社会赞叹。翻过来修十善业不造十恶业的，社会人看这个人无能，窝了。那么我们今天究竟是要行十善还是要造十恶？可诸位一定要记得，人生苦短呐！死了以后啊，很可能就换另一个不同维次空间。我们希望来生，这个来生是现在人也不能相信的。他要能相信有来生呢，我相信他起心动念呢就会谨慎。确实有来生呢，这个一点不假了。我过去在美国看到美国一些杂志报纸常常刊登这些讯息，有人把它收集下来翻成中文给我看。现在这个例子很多啊，应当多收集，多发表，多流通，让大家晓得这是事实啊，决定有来生。如果我们细心呢去观察的时候，也不难体会。我们每天晚上会做梦，梦中那个空间维次跟我们现实不一样。我们这个生命会舍掉啊，那个梦境不会舍掉。为什么呢？梦境跟我们身体不相干。它会存在。这个佛法里讲得很清楚，梦境是阿赖耶识。 里面的种子起信心，只要细心观察了，佛所讲的十法界，我们都能够接受啊，都能够体会得到。那么今天从这一段往后四段经文是讲的口业，一切众生，特别是娑婆世界，生于一三业，口业最重。所以佛说了四条，第一条是妄语，妄语是存心欺骗别人，这个罪重重了啊。其次呢，有意无意的传播妄语，伤害别人啊，这个别人里面包括我们的社会，包括国家世界啊。戒罪是要看他这个妄语影响多大啊，影响越大，受害的人越多，这个罪就越重啊。如果这个妄语欺骗的人少，受害的人少，他这个罪就轻。我们言语不能不谨慎啊，不能不想想啊，这个言语出去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。我们在《法起殊胜制要经》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的故事，这是两个比丘讲经说法弘法利生呢，法缘很殊胜呢，就有嫉妒的人以两舌妄语来破坏，使信众对法师丧失信心，把这个弘法道场破坏了，果报在地狱。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堕在地狱里面1800万年。这是我们人间，以我们年代算的，地狱里面他的感受无量劫，在地狱的苦啊，所谓是度日如年，所以他的实际感受是无量劫，人间的这个时间是1800万年啊。所以你要知道这些果报，你为什么造这个恶业啊？造业真的很容易啊！甚至几分钟啊，几个小时啊，造谣生事啊，哪里晓得果报这样的惨？那么报妄语的功德，无比的殊胜的啊。佛在此地说得八种天所赞法，天是天人，天人天神赞叹也。第一， 口常清净，幽波花香。幽波花翻成中国是青莲花。你口中出香气，这一点我们也常常要警惕到，我们口里出的气味是什么个味道？如果这个气味很难闻，对修行人来讲不是坏事。为什么？检测自己，我口业不清净，应当努力修修，所以这是好事情。跟大众相处，有的时候距离近，说话呢就闻到别人很不好的这个口，这个气味，你也不要嫌弃，你嫌弃他就错了，心里要知道，他口业很重，这个口业就是此地讲的，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。古人有所谓呀，40岁以前，我们的果报还受过去业报的影响，残余的这个果报啊，40岁之后啊。自己这一生所造的业逐渐现前了。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啊。过去生中造的恶业不怕，只要真正觉悟，真正回头断恶修善，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看到，像袁了凡这样的人在中国过去乃至于现代很多，都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啊。佛陀的教学没有别的，就是叫我们改造命运，断恶修善是改造命运的，破迷开悟啊，那是转凡成圣了。我们想改造自己命运，就要好好的跟着佛学。佛对我们慈悲到极处啊！佛是完全义务的。说实在话了，我们得到佛的教诲，我们没有东西可以报答他的，他什么都不要。在世的时候不过是三衣一钵。你给他什么，他都不要的。何况佛陀现在不住世，我们为了纪念他、尊敬他、不忘恩德，造佛像来供养。 他是不是有意要我们造像来供养纪念他呢？没有这个念头啊。这是出于我们呢报恩的心呢、啊。他没有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字字句句都是真实教诲。啊，你能够善护口业，你一定得口常清净，清莲化相啊。1977年，我在香港讲经。啊，初次到香港，香港同修告诉我，虚云老和尚啊曾经到过香港。那个时候，香港佛教界里面四众同修都希望刘老和尚常住香港，给他建了一个精舍，那个精舍我去看过。听说老和尚啊只住了几天就又回到中国大陆去了。告诉香港的同修，这个地方不能住，这个地方是香港。这个地方叫花花世界。不适合修道人在这里住啊，这里会堕落 啊，所以他回到中国。香港同修告诉我，老和尚啊一年剃一次头。啊，虚云老和尚你看他照片，他的头发都能哭又在这会，他一年剃一次头，一年洗一次澡。衣服都不换的，领子上啊那个油垢啊一层好厚啊，但是闻闻呢很香。哎，他说不是像我们这衣服三天不洗的时候臭味啊，他的衣服出清香。清香啊就是清莲化香。那我们就知道啊，老和尚三业清净啊，才感得这个果报啊。我们没有办法跟他相比啊。像这些地方，都值得我们警惕啊。我们三天没洗澡，换下衣服，闻闻看什么味道。从这些地方说知道自己功夫境界。修行勘验自己的功夫比比皆是。只是我们自己太粗心了，太大意了。自己必须知道自己境界，你的修学就有信心，增长信心。也能够帮助自己检测自己勇猛精进，确实的好处吗？确实不一样吗？说话口里面这个气味很难闻，不一定是年岁大了， 年轻人也一样啊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自己不觉得，常常接近的有一些居士，他们知道人家也不说，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位老居士，是灵基寺的一个老信徒，这名字我一下忘掉了。那个时候他大概有60多岁了，退休了。我在华藏图书馆讲经的时候，他来听。我在华藏图书馆讲经，这个图书馆建立是我讲经20年，满20年才有那么一个图书馆。有一天他告诉我，他说法师啊，从前你这个口里的气味很难闻啊，现在没有了。20年了，我自己不知道，他告诉我。从来也没有人讲过。这个老居士告诉我。我们真正依照佛法修行，时间久了，可是这个经呢，天天要读，天天要讲。如果离开了经教，我们就会胡思乱想。离开了佛陀的教诲，今天社会上名闻利养、财色名食睡的诱惑，你决定抵不住，肯定会堕落。我们在这个等于说大风大浪当中，我们是个破船呐，还能没有沉没？靠佛法天天提醒我们，天天在勉励自己，境界现前立刻就想到佛陀教诲，才不至于淹没。所以我们常讲，心清净，身就清净，体质就清净，能够依教修行，这个十善业道可以改变你的体质，可以改变你的容貌，相随心转，体质也随心转。你看头一个好处，这个口里面的气味没有了，转变成清香。这是不妄语的第一个好处。那么我们也在这个地方看验自己这个不妄语做到什么样的功夫了。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出来啊，广常舌相那个太难了，那个不容易，这个容易。小善就有这个小的果报啊，那是佛讲了30不妄语，这个舌头撑出来可以舔到自己鼻子。释迦牟尼佛的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住。这生生世世不妄语这32相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